庆祝洲际弹道火箭试射成功军民联欢大会7月9号分别在平安南道、平安北道、黄海北道、慈江岛、江源道、咸津北道、咸津南道、两江岛、南浦市和芦仙市举行。参加大会的有地方党、政权机关、群众团体、工矿企业、农场、大学等单位的干部，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义务军官兵，各阶层劳动者、青年学生。大会上，本道负责干部宣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院关于火星十四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在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亲自指导下成功进行的公报号，党武装力量机关和青年同盟干部致贺词。大会上讲话人指出，火星十四型火箭试射成功是一个具有民族史意义的大胜利，它轰动全球的雷声再次向全世界宣布，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我们向着社会主义强国突飞猛进的道路。他们指出，全体军民都要成为坚固的堡垒和防弹墙，来誓死保卫革命首脑部，并竭诚拥护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领导，为祖国统一和社会主义强国建设铺平康庄大道。